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呢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我特别理解大伙儿，得病的也都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打针呢、吃药啊，甚至很多朋友做过手术，凡是能想到的治疗方法都尝试了，可结果呢，人就是这个病年年的反复，身体呢越来越糟糕，这病呢没治好。而且现在老同志身上的病都是陈年老病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呢就选择了破罐子破摔，索性他就不去治了。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该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呢？ 那首先我个人认为有病了得治，因为不治这病永远好不了啊，还会加重。这第二个你怎么治啊？得治病根儿。我们可以到三甲医院，市里的大医院去看看啊。一到这儿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人在窗口啊，大把大把的交着血汗钱。咱们再看看有多少人是一筹莫展，有多少人是焦迫无助，有多少人呢在痛哭流涕，又有多少人阴阳两隔。即便就是这样，医院里还是人山人海，进进出出，坐个电梯都要排好几轮的队，做个手术得排上个十来天之后。你看你等了几个小时，你好不容易挂上号，大夫呢只对病人说上两三句话啊。可能大伙儿说，是啊，那么为什么这种现状呢？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啊，两个原因。这第一个呢就是得病的人越来越多了，第二个呢就是人得的病越来越多了。大伙儿呢不知道治小病，只知道治大病，得病的人这样呢真的会越来越多。那得了病之后呢，大伙儿呢只知道治标，不知道治本，那这个病就会越治越多。所以我跟听众朋友们啊，咱们见不着面的老朋友们，我告诉你，你自己得知道你的病根在哪儿，你得从病根上去治，你这样治起来它就不难了。啊，你说治病真的难吗？我给大家说一个人，沈阳有一位现在93岁的左云香老人。这位老姐姐曾经在病榻上生活了31年。40多年的类风湿让她的双腿几乎不能运动。20多年的白内障让她只能在看太阳的时候感觉到一点光感。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听到了我讲的中医讲学。这个老姐姐她就感觉到自己不仅要活下去，而且呢还要健康的活下去。于是她就到中医进行了治疗。有那么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什么话呢？ 就是上天他是公平的。给你关上一扇门， 他还得给你打开一扇窗。 对呀， 那我们考虑到这位老姐姐的特殊情况，我们会诊的时候就给她开了元阳补膏。大补元阳的治法啊，她跟自个儿的主治大夫他们还有了一个约定。 什么约定呢？ 她给自个儿定了一个小目标啊，这个小目标呢就是要活到100岁。那咱们说这位老姐姐她靠的是什么？那就是治了病根，大补元阳的治法让这个治病啊它变得简单了。咱们在这个听中医讲学的朋友当中，我在想啊，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咱比这个老姐姐93岁年纪再大的人不是很多吧。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咱比他这个年纪要年轻的多了。好了，这话我们先搁这儿放一放。那接下来我再来说一说大补元阳的治法啊，它治疗三焦经上的一个病。 什么病啊？ 糖尿病。 这可是一个高发病啊。 是，现在不光是中老年人有，中青年小孩都有这个病。在我们第15卷医案当中就涉及到我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经典的啊教学案例有573例。那这些呢都是作为历代人，就是类似这种教科书式的一个经典的治疗案例。其中有些糖尿病患者通过治疗的有193例。那么在医案第9卷当中就记录了一个治疗重症糖尿病的一个医案。那位患者呢叫刘延熙啊，64岁。1998年的12月19号当时是被家属用平板车拖着来就诊的。 不能走了。 对，不能走了，很严重这个病。来了之后家属就说呀，这个患者之前身体好啊，在工地上干活那得有点力气，对不对？ 对呀。 到了60岁了这就退休了，但退休之后一年前突然开始这个胃口不行，吃不下饭。以前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一顿得吃2-3碗白饭，然后就逐渐的减少到连半碗都吃不进去，这体重啊日渐消瘦。没多长时间这体重下降了7公斤，而且他自个儿说浑身乏力，胃里疼痛，疼得很厉害。还有呕酸水儿，这不舒服了吧，觉得是大问题了，上医院检查了。查下来尿糖4个加号。就确诊为糖尿病了。然后因为这血糖太高，所以呢当时就用上胰岛素进行控制。但是这个患者他后来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了，情绪就崩溃了。因为糖尿病患者你打上胰岛素也是很痛苦的，每顿饭都得打针呢，提前15分钟打针非常痛苦，他也知道这个针要陪伴他一辈子。所以他这个在确诊以后又治疗了10个月，那么吃饭一天也就吃个3两米饭，喝水可是多了。6-7瓶水呀，热水瓶啊，尿也多，跑3-50回厕所，反正几乎就是他自己也数不清了。他说还没把裤子带系好呢又得去尿了。不光是这样，人呐特别特别的怕冷，晚上啊盖2床棉被还冷得直哆嗦，因为他已经人瘦了，很瘦了啊。然后晚上像这个冬天睡觉的话，床铺除了那个我们说垫褥子之外放好几个热水袋，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入睡。 冷 得不行。那么为了给这个患者治这个病，我们说这病是富贵病啊，你打针也好你吃药也好那是一天都不能落的，所以家里的积蓄呢几乎已经所剩无几了。那么一看到这个情况呀，病嘛没治好，钱也用没了， 这个患者呢心生愧疚，他就拒绝服药。 嗯， 后来就开始绝食。 哦，不吃饭了。 不吃饭了。所以来的时候啊，家属也把这个情况介绍了，一看这个人奄奄一息呀、啊。 嗯， 在大堂气喘不止，两个眼睛发红，布满了血丝。我们一上手吧，头啊脸呢热得烫手，哎，但是手脚冰凉。 哦， 你说这病，脸上烫得不得了，手脚冰凉，那赶紧的我就给他诊脉呀，我就发现他的脉，啊，右微细，左呢是沉滑细，这种脉象是肾气肾阴两亏的症兆。哎，在中医上讲，肾气在，有可救。 嗯， 肾气不在，回天乏术。 那他的症状是非常的危急了。 就是啊，他自个儿在绝食，在病又这么重啊。看到这个情况，我立马再去摸一摸他的太溪脉。 嗯， 哎，轻按肾微，重按反沉，说明这个人的肾气尚存。 哦， 但是飘来飘去没根儿那种感觉，仅靠他的那点元阳之气勾在那儿没散开。而他这个人头面烘热，四肢冰冷，那么这个就是元阳虚弱，无法镇守阴阳，导致了阴阳混乱。那这个时候要靠培补肾气，我当时就想，恐怕也是属于杯水车薪呐、 啊。嗯， 那总得治啊，总得救啊，对不对？哎，考虑了一下，只有大补元阳，才能绝处逢生。巧也巧啊，这个人啊，正逢冬季，啊，我当时呢就喊关师傅，我说关师傅啊，赶紧的，赶紧的去取元阳补膏，啊。舀两更时，你再给我拿一杯姜红茶，并且呢，这个姜红茶里，哎，再兑入一点儿淡盐水，啊，就是再加了点盐，啊，给患者呢送服。这个姜红茶，它能引药入十二正经。 嗯， 那可能这个你可能在想，怎么里边还搁盐呢？ 嗯， 是不是有淡盐水呀？为什么呀？因为咸入肾，那么这个淡盐水就作为引经药，引药效直达肾经，这个患者肾经中的元阳之气迅速的充盈， 嗯， 从而呢，来提补患者的肾气。 那服用完、这个患者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有，患者的呼吸渐渐的平复，四肢开始回温，没那么凉了。 哦， 然后脸呢、头面呢也不再那么烫了。而这个患者他自己感受到大补元阳之后，他自个儿身体的变化，有了变化了。这个患者他自己表示了：“徐大夫啊，我相信你。” 嗯， 我当时呢，我就让家属把他带回去。让他们每天傍晚的五到七点的时候，给这个患者呢服用元阳补膏20克。 嗯， 因为这个时间呢是人的肾经当令，再加上淡盐水作为药引子，能使元阳之气直入肾经，把患者的肾气肾阴调整到一个有序的状态。那么这个患者在家里服药，家属打来电话了。 哦， 啊，就告诉我说呀，这个患者的小便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已经愿意吃饭了。到服药的第七天，患者的饮水量原来能喝六七瓶水， 嗯， 啊，饮水量大减，而且小便的次数也正常。一顿呢能吃一小碗米饭，并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床上的热水袋撤掉了，被子呢也撤掉了一床啊。之后 患者的元阳之气通十二正经之后，患者症状几乎就都消失了。 嗯， 血糖呢偶尔一天啊略微高点，但是比较平稳。他自个儿呢外出溜溜弯啊，转个圈啊，买点菜啊，出门了。街坊邻居当时看到他不亚于看到大熊猫。 嗯， 惊诧不已啊。 哦， 这是多少天都没出门了，估摸这就差不多了，是不是？ 嗯， 你看这么好的状态，买菜了，遛弯了，出门了。那么在这儿我得跟大伙儿说，糖尿病它不是一个小问题啊，短期你也不能马上停药啊。我就让这位朋友，我说你呀、这么好的效果你也不能停药。那么这个时候元阳之气不光是我说了通了十二正经了，它已经在人的百脉行走了一圈，并且呢收藏于命门之中。那么这个时候患者呀他又上医院去检查了，尿糖是呈阴性。 嗯， 哎呦，当时检查结果拿到手，一家子人呢簇拥着患者啊，可一路来是又说又笑，送锦旗来道谢、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所以做大夫的如果看到这一幕啊，知道又挽救了一个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心里也是老开心老开心了。 嗯， 那我再说一个事儿，医案第九卷当中记录了一则医案，脚巴烟烂了。 嗯 啊，这个患者呢74岁了，叫陆海波，是这个饮食公司退休职工啊，从事餐饮业的。 嗯， 04年1月3号出诊，这个患者呢确诊是什么呢？糖尿病已经10年了。 哦 啊，老糖人了啊，10年的糖尿病患者几乎 100% 有并发症。那么他是一直服降糖药控制，但是效果不太满意。 嗯， 在一年前呢，这个人的左脚的第二足趾得了甲沟炎啊，那么到医院看病采取了是什么呢？消炎拔甲的治疗。甲沟炎呢，那么把那个指甲拔了，让它重新长出来，长好了就行了。结果呢这种治法没有效果。 哦， 反而他那个创口啊，他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创口不容易收复啊。 嗯， 这个创口就日益扩大，你看有一头没一头啊。那么医院一看他这个情况，再给他诊断呢，发现他是糖尿病病足了，不得不将他左脚的第二个脚趾头给截除了。 哦， 截除以后呢就更坏事了。 怎么了？ 那术后的创面不但没能愈合，而且他这个溃疡发展到全部的脚趾头。 嗯， 那左脚的大拇指已经溃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肉眼已经能看得到它里边的骨头了。 哦， 而且那个臭味不亚于人家说你这个人脚汗呐、这个臭脚烟不亚于这种臭，奇臭无比。所以呢到这一步了，医院里就给他下达了截肢的通知书。 嗯， 就说你保命还是保脚边啊，你保脚边难了，截肢。患者呢就坚决不肯啊，然后就逃啊，逃哪儿去了呢？逃到儿子所工作的一家省级医院。到那儿外科的医师的建议依然是截肢。 嗯， 但是患者呢依旧是反对，他说啊，那边医院说截肢，上我儿子这家医院来也截肢啊。没办法了啊，别人介绍来找我，自己就讲了，除了糖尿病病足之外，还乏力呀、出汗呐、嘴干呐、嘴黏呐、腰酸背疼啊、大便干燥啊，哎呦呼呼啦啦说了好多的病。 嗯， 那么当时呢经过我诊断之后啊，这个患者年事已高啊，年纪太大了， 74岁了啊。那么年事高不去说他，诊断下来他是气阴两伤，寒凝血滞，而且糖尿病长期得不到很好的控制，他的下肢还有动脉硬化 哦， 还有血栓形成，还引起了管腔狭窄以至于血管的阻塞，所以呢这样就造成了患者的下肢的缺血缺氧，就导致坏疽的发生。我当时一看这脑子里啊轰一下， 嗯， 哎呦，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啊，人家冲着你来的，这边医院也拒绝了，那边医院拒绝了，要治疗就是手术，没有保守疗法，患者就不愿意手术。那么当时我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啊，不知道怎么办。看到这个情况我在想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如果说能够大补元阳，使这个患者的气血恢复到有序啊，之前听我讲中医讲学的朋友，我在解答大伙儿的病情的时候我说过，你的气血无序杂乱，那你肯定得得病。 嗯， 要是这个气血能够恢复有序啊，散寒破瘀，那么还有阻止这个患者继续往下坏疽的一线生机，也就是说能阻止他的腿继续烂啊。那么怎么办呢？我当时取来元阳补膏，我就让这个患者每天在亥时，也就是晚上9点到11点的时间，以姜红茶送服15克，因为这个时候正是三焦经当令的时候。 嗯， 哎，我们中医上经常说啊，这个三焦通百脉，那这个时候服药呢，人的元阳之气疏通破瘀的作用它就更为强盛。那同时呢，我将散瘀止血的三七粉用水冲泡，再加上2勺元阳补膏，这么一搅拌，倒在纱布上包裹在病人溃烂的脚趾的这个地方，我就嘱咐他每天按这个方法换一次药，患者将信将疑的就走了。 嗯， 啊，说几家医院啊都说要开刀要截肢，好，他给我点这个让我吃啊，让我换药，谁知道好还是不好啊，但是也没辙，得试试啊，对不对，给自己一个机会呀。这患者打来电话了， 嗯， 说那个脚趾炎症已经消失了 哦， 而且脚丫子不臭了，不烂的那个臭味没了。 嗯， 继续用药，病人所有的脚趾头的溃烂的地方开始不是那么汤汤水水的了，这个皮肤慢慢变硬了，慢慢的就愈合了 哦。 那么一看到这个，我经常讲的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效不更方啊。 没错。 嗯， 所以我就跟这个患者以及家属，我就继续交代，继续追服啊，继续服用，不能停，不能说你刚刚见着点好就停。那么服用头什么情况呢？就是之前露着骨头的脚趾头指甲也都恢复了 哦。 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也想了解了解，就是他用到之后那充盈的元阳它是通行百脉，那么这个时候患者的糖尿病他这个尿糖啊控制的比较稳定了，而且他也没有再出现其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么他用药的这个情况之后，医务人员他虽然后来没来回家了啊，没事他来干什么呀，他回家了，我们的电话经常会去追访。那么这个老人到2013年患者寿终正寝，安详离世，享年93岁、嗯、 太好了 啊。那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本身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就是各种并发症。 嗯， 这个肾衰竭呀 尿毒症啊，脑梗心梗啊，下肢坏疽啊，视网膜的病变呢，视神经的病变呢，所以对于糖尿病而言，只要采用 大补元阳的治法。元阳之气足了，你的肺脾肾的三焦功能它就恢复了，你的胰岛素就能正常分泌，血糖正常的被代谢出去，那就自然的就解决了你糖尿病的根本问题。 嗯， 所以说糖尿病凡是坚持大补元阳治法的，没有一个出现并发症的。凡是治的，即便是出现了点并发症啊，比如说有些朋友感觉到眼睛已经模糊啦，看不太清东西啦，皮肤瘙痒啦，挠的那一道子一道子的啊，血淋淋的，这个时候用下来都会有好的效果出现。这个呢在临床上已经多次证明了。 嗯， 以前呢我们在翻阅医案，在历代人有关记载元阳补膏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个药它在治病之余， 嗯， 你像有些人不知不觉的，哎，病好的时候，哎，我的白头发少了， 哦， 老年斑淡了，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啊，总是有很多人说我压根儿没想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好呢。 嗯， 那我比如说验第三卷中有一个我们第四代传人老先生的一个有关于元阳补膏的验，说邻村有一位老妇人58岁，儿子在田间劳作被山上滚下的巨石砸中当场死亡，而他的孙子在几年前因为感染天花救治延误而夭折。 嗯， 现在你看孙子先没了，儿子也没了，所以老妇人是悲痛欲绝，整日的哭，甚至多次自杀，不想活了。 嗯， 他老伴儿就安慰他说，要不咱再生一个，把他养大成人，好歹以后有人送终。他老太太直骂他荒唐，什么年纪了还能再生啊，邻里邻居都把这老爷子的想法当笑话讲。 嗯， 结果这个笑话呢就传到了第四代传人的耳朵里，他同情夫妇二人命途多舛，不愿他们孤独终老，于是呢找上门去送给他们元阳补膏，让他们夫妇两人每天坚持服用。嘿，没多久啊，妇人从来月事、 哦、 哎，从来月事以后就可行房事，结果之后绝经多年的妇人她是真的来了月事了，那么再坚持服用一年之后，这个老妇啊身体抱恙，不舒服有病了，来诊治，一切脉竟然为喜脉。 哦，怀孕了。 怀孕了。后来老妇顺利诞下一子，并且把他抚养成人。 嗯， 其实这个就是元阳之气的作用，它是来自先天脏腑，像这个气血都是它化生的，所以元阳之气充足了，五脏六腑自然能焕发生机。所以呢在第三卷第五卷第六卷的医案当中都能看到，有80多岁原本掉牙的病人服完元阳补膏，不但是好了病，又重新长出了新牙的情况。 嗯， 所以这样的变化很多啊，对大补元阳的治法来说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么昨天开始大伙儿关注的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陈膏这道工序，尽管现在还不能确定具体数量，但是数量很少，所以就必须要考虑到各地的配药数量了。这几天呢就每天不断有各地院长打来电话，都为自个儿的地区呢想争取多要一些。那么在昨天我就给全国各地分院院长召开了电话会议，讨论来讨论去， 都想让当地的患者呢快点见到，所以各地院长都想多要点。那最后没有办法啊，都让我拿主意。我说这样吧，各地区的配药数量咱们根据患者的实际需求情况来定。说句实话，这蛋糕一共它就这么大，分多分少咱们也要客观公平公正。所以呀，大伙儿有需要的，咱们先给当地打电话做个登记，这样呢也能先确保到时候大伙儿能及时拿到。好，那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就先跟大伙儿聊到这儿。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如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 我是沈阳的一个患者。 啊，沈阳的。 我81岁了。 哦。 啊，我来那个看病，陆主任给我看的。 啊，陆主任，陆大夫。 啊，我是什么病？我是心肌缺血。 嗯。 啊，心脏跳得快。 啊， 完还偷停。 嗯嗯。 啊。 嗯。 完，陆主任给我瞧脉。 嗯。 头一副，吃一回药20天。 嗯。 啊，第二次我又吃完了，现在第三次我已经吃了一半了。 啊。 啊，现在心脏啊挺稳定的。 哦，心脏挺稳定， 啊，挺好的， 不错， 啊， 不错，不错。 啊，这个第三次吃完以后吧， 嗯， 我就几乎没犯病。 太好了。 啊，我犯病的症状就是心率过速， 心脏过速， 心难受。 嗯嗯。 啊，我不是心绞痛，不疼， 嗯，不疼。 啊，现在基本不犯病了。 基本不犯病了， 啊， 太好了。 啊， 嗯， 这心脏挺稳定的。 嗯嗯。 啊啊。啊，一天不怎么不难受了 啊， 啊，我呢就跟老头俩是，空巢老人， 哦， 啊，老头84岁了，卧床不起， 嗯 嗯， 嗯， 啊，我81岁，我得伺候，84岁老头， 哎呦， 啊，所以我这个这心脏不好， 嗯， 我很着急的， 嗯，对对对， 我说赶快呀，啊，我听徐主任你讲课讲的挺好的，啊。我说我这去看我的病一定能好， 啊、我都病好了，我得好伺候老头 啊 啊、 嗯， 我就这么考虑的。 啊 啊，上个礼拜我又把我姑娘领到陆主任那去了 啊，让陆主任给开点药。 啊、我姑娘是咱们的57岁， 嗯， 更年期综合症 啊、 哦、啊，已经6-7年了。 哎呦 啊。完，人家说这不治好、不治彻底呢、 嗯， 要有后遗症， 这是肯定的。 啊、我姑娘现在症状就是，睡不好觉， 啊、 没觉，完事呢害怕， 啊 啊，完事那个心底也是心力过速犯病， 啊，心脏过速， 啊、心力过速， 嗯 啊，完事也以前呢头几年重。有点抑郁症 啊， 我是天天领他上午上公园走一圈、 啊、 下午上公园走一圈 啊。他这个病 啊， 我之前呢接听过好几位朋友的电话 啊， 之前呢我都是给开的那个中药方 啊 调理。不过呢你这会儿呢跟我讲到这个事儿 啊， 我倒是建议你家姑娘用一用元阳补高、 啊、 提升元阳之气来治疗、 那太好了、 嗯、 我不怕花钱，能给我姑娘病治好就行。 哎，那我告诉你 啊， 他要是用了的话 啊， 他跟他同龄的人相比、 啊、 他会比别人年轻的多 啊。那太好了， 真的。但是就是这个膏不多 哎呀，徐姐，我跟你打电话主要不是我姑娘，我主要是给我老头 啊， 让他能用上啊。因为我老头啊现在瘫痪1年多了 啊。什么情况、 啊、 你说 他是也腰脱、 嗯、 带着腿腿远不能动弹，腿不能走路。 嗯嗯， 现在瘫床1年多了 啊， 来屋里我就搁轮椅推着他啊，完了他自己根本就不能走路。 这样子 啊我就想一给他用一下、哪怕他自己能自理，自己能来屋里走路就行 啊 这个呢可以用的。这样子 啊 这位大姐我跟您说 啊 您得跟咱们沈阳打电话 啊 预定一下，因为你们两个人用 啊， 两个人用 啊。 第一是打电话预定，这是第一个、 啊、 第二个呢等到你拿到的时候，就是你拿到的时候 啊 这个要一个我给你老伴儿的外用的中药方 啊， 好不好啊？ 好，那太好了。谢谢徐主任啊。 那我不跟您多说了、 行，好， 半个小时以后 啊，好 啊， 保重身体，徐主任啊， 行， 谢谢。 半个小时以后方子传过去啊。 啊，行， 哎，好， 哎、好，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徐主任吗？ 对，我是徐桂英，你好，请讲。 哎，你好，徐主任。 哎， 今天呢，徐主任，你给我留一个元阳补高吧。 您是用过呀，还是没用过呀？ 这个药啊我是用过的。 什么时候用的呀？ 去年冬至过了以后嘛、 啊、 我在北那个看的病嘛、 啊、 当时我看的是我的胃病， 嗯 嗯，冬至这不是反酸嘛， 嗯， 还有点恶心、 啊、 还有疼的 啊， 20多年了都。到医院做了一个胃镜嘛，说我的情况是胃溃疡， 嗯， 还有12只肠溃疡，而且我这个也是一直啊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嗯嗯， 还有我这个眼睛也不好，徐主任 啊，怎么了？ 飞蚊症， 眼睛有问题啊。飞蚊症啊，它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这个飞蚊症呢是你眼睛本身的问题，那么跟咱的肝脏有关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些炎症。 嗯，是是是，我这当时就是奔着这个胃病去的 啊。 哎，就是人大夫这不给我把什么拔了拔脉是吧、嗯？给我开了膏嘛，也是 啊。 当时我还有点不愿意呢，也是， 想吃汤药的。结果呢，拿了一个膏，有点不乐意，是不是？ 不是的，是不是心情不一样嘛？ 那你用了以后，我告诉你、哎，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是、 那您。喝了这个膏之后你有什么改善呢？你跟我说说。 嗯，我和你说一说，徐主任。 嗯， 哎呦，说这情况真是太好了。 嗯， 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啊，哎，这倒是挺简单的。当时大夫告诉我就用这个姜红糖水， 嗯， 哎，往下这个喝， 就送福这个高吗？ 嗯， 哎，哎，你别说，这喝下去以后啊， 啊， 徐主任，哎，整个这肚子感觉到 啊， 热乎乎的， 热了啊，有热乎气儿了。 哎，吃着吃着，我就感觉到我吃的这个饭呢，也见到这饭量也见多了。 嗯。 嗯，也不会动不动就感觉那个翻酸呐、烧心呐，这情况就没有了。 啊、哦，这个现象开始、逐渐的就不知道了。嗯，不错。 是是是，这后来这不是两剂药过后啊，用完之后吗？ 嗯。 我就感觉了我的眼睛啊， 嗯、 也清亮了。 这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个眼睛的飞蚊症。并不是眼病的实质性的病变。 嗯，对对对对对，你说这情况是，哎、 嗯， 徐主任，我反正我就感觉这个源源不断吧，反正对我啊是啊，这真管用。 嗯嗯 嗯嗯，这再一个这喝到有一半的时候吧， 啊， 嗯，这你看这烦酸，什么恶心呐、啊，哎，这些症状啊，基本上就消失了 啊，基本上没有再发生了。嗯。 嗯没有再发生。嗯，我现在啊是该吃就吃、 嗯、 该喝就喝的。所以啊我现在后悔还是拿少了奶也是。 拿少了我们大夫不会多给你每年店里不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徐主任不是去了买的多吧就没有了嘛也是。所以这徐主任我在今年我看了今年又到了这个时候了、 啊、 我就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所以现在我先报个名也是想、 啊、其实咱们很多的用过的朋友都跟您一样一听到我提到马上就给我电话啊我跟您这么说吧估摸啊就是估计今年的这个出高率不是很高恐怕也仅仅只有 3.8%、 嗯、 这什么意思呢、哦、就是说26斤药材出1斤高合下来只有出高率 3.8%、 哦、 啊但是我刚才也说了、 嗯、 您放心啊、 嗯、 冲着您呢这个用着这个效果和您今年呢坚决要再拿点这个决心我给您留一份好不好 哎呀好好有您再说我真是太高兴了其实那个真是太谢谢你了其实 不用谢不用谢稍后您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名字还有你是哪里的都留给导播然后您就听着广播啊说有高了您直接去就成好吧 哎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谢谢姐姐、 啊、不用谢不用谢、 哎、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是徐主任吧 是我是徐桂英你好请讲 哎呀徐主任你好要给你通上电话我真的太激动了我主要是想让你帮我把那个元阳补高给进上我现在太需要这个 啊、哦，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啊您看您这个电话一进来上来就让我帮您定上那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嗯、您得说说呀 哦我是医生的病徐主任我不瞒您说、哦、 嗯 我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嗯那个大夫把脉也老准了、 嗯、 但是吧我没有开药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把脉把得准你又没开药是不是不相信我们啊 不是徐主任、 啊、 不是不相信 啊 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这真喝不下去那个汤药啊 那你是什么病啊 我风湿性关节炎就7-8年了、 哦、 一直是看那个西医 嗯 一直在治疗 嗯 我就觉得吧这越来越严重了那个两条腿啊沉的呀、啊、跟灌了水泥一样 嗯 呀就是别说抬了走路了就是打个弯都费劲 嗯 也给我开了不少钱的那个汤药 啊 要让我喝哎我喝了可是不老少但是呢你看现在吧我真是那个我看见中药我都喝不下去 喝怕了、 嗯、啊喝怕了我看见我都想吐现在 那只能是换一种方法了 对对对徐主任我一直听你讲课呢听你节目 啊 听到你那个讲到现在有这个元阳补高了 啊 徐主任你说啥也得给我留一个一定要给我留啊这个 啊，你说的刚才的那些情况啊，其实我这几十年的工作当中遇到了有不少的患者反映的情况跟你是一样的，情愿扎针灸啊，情愿是别的，他这个汤药喝够了，喝不下去了啊。那么我告诉大伙儿，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患者来说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常规的手法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规的治疗手法，就是元阳补膏。这个膏方对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提升人的元阳之气，补足元阳之气，这个膏方就是你们这些朋友最好的选择了。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您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就做主给您留上一份。但是就是您说的是不是一个大周天的量，这个我不能保证，因为我知道我们这次出膏率不是特别的理想，也希望你能理解，行不行啊？ 行行，能理解能理解，徐主任，只要你帮我留上就行，只要我能用上哈，这不是我今年这过冬就能少宿醉吗？ 啊，那是当然的，那我就不多说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谢谢您，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眼眶自损间。